是这一直都守着 又怎样？ 答案 C， 我穿秋裤了。答案 D，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没错，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，你永远是年轻人。请打开 FM 98.2，年轻人，欢迎归队。 Hey,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. Last night I saw your girlfriend. Yes, hey, she's a lovely body. So cheat on you with your friends. Oh, I know I. 去把酒，但我关不住我的心。And I know she just a bitch about you， 不管谁说都听不进，让自己不相信你迷了情，还是害怕被伤了心。她说的你都信，到底是什么病？那短信难道不是证明？你笨得现在才亲眼目睹，但是你难过得六神无主。 Baby 你现在就应该问我，愿不愿意和你一起生活。 Go tell the bitch I'm your next girl， 她比你可爱，她比你完美。 Go tell the bitch I'm your next girl， 她比你动人，她懂得分寸。我什么都会 I know 我什么都对。I'm your next girl， 她比你可爱，她比你完美。 Girl tell the bitch I'm your next girl， 她比你动人，她懂得分寸。 太轻易信任，怎奈一回竟是伤痕。泪慢慢流，慢慢收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，独

什么？在昏暗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，阴天快乐。